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陆祖德的身材既是缺陷，也是陷阱。许多年轻女性容易对一名陌生成年男子心生警惕，却会对陆祖德放松心防。他正是利用这一点拐骗了不少年轻姑娘。这些女孩子大多家世清白，容貌姣好，在家里受着宠爱，否则也不至于轻易受骗上当。可正是这样的女子，比起那些辗转风尘或从小因贫困受苦的姑娘，更受人贩的青睐。凌叔姐夫周萨那天之所以会认识陆祖德，是因为陆祖德正在接近一名跟小狗玩耍的年轻女子。那女孩子是附近中学的学生，下了学跟伙伴玩耍，被小狗吸引。陆祖德眼看这么好的货品在眼前，自然不会放过。没想到那小狗突然发狂，追着他咬，狂奔一路被狗追到好几条街之外，遇到了下班回来的周萨。周萨以为他真是个寻常小孩，好心为他解围，还让他不要欺负小狗。陆祖德又不是真正的孩童，哪有心情听这些，只是看周萨衣冠楚楚，不免多试探两句，结果就发现周萨竟然在市政府工作，职位虽然不高，以后却未必没有机会打交道。于是陆祖德起了歪心，有意交好，装成天真无邪的小男孩。而周萨没有孩子，也没想到陆祖德是戴着面具的恶魔，一来二去竟有些忘年交的意思。因缘际会，作为陆祖德的母亲，孙氏也就见到了周萨。这本来也不算什么，孙氏从来就没把希望寄托在周萨一个小小政府公务员身上，也不认为周萨能够救自己。但偶然之下，他听见周萨提起了灵书。灵叔在灵家属于闲人一个，至少在姐姐灵瑶眼中是这样认为的。他唯一的本职工作就是跟着月定堂混吃混喝，不务正业。可偏生每个月的薪水比原先在警察局还多，灵瑶一天到晚总担心弟弟以后找不到媳妇儿，养不起家。但周萨不一样，他知道灵叔脑子灵活，身手敏捷。虽然查案只是阴差阳错的兼职，但几个案子都证明他在查案上很有天赋，假以时日认真起来，未必不能闯出一番名堂，所以他嘴边经常挂着小舅子，而且颇引以为豪。孙氏也听过灵叔的名字，那是在辕门血案被破获之后，上海滩各大报纸争相报道，生怕这段豪门恩怨夫妻相残不能公诸于世，唯恐曝光率落后于人，孙氏自然有所耳闻，一切顺理成章。听见灵叔的名字，想起灵叔的辉煌战绩，孙氏有了逃脱魔窟的念头，但他还不能表露出来，只能几次试探，确定灵叔的品行，才敢塞上那张求救的纸条。后来灵叔两次上门，引起陆祖德和宋姐的怀疑，孙氏被下药昏睡，对外伪称生病，但灵叔早就起了疑心，这才追查到底。若是灵叔中途放弃，恐怕现在别说挖出这里头的秘密，连孙氏也早就命丧黄泉了。 他身上有不少伤，是被陆祖德他们虐待的，据说救出来的时候人已经昏迷了，现在还在医院里，回头你可以去看看他。 哎，那他妹子呢？ 死了。 怎么就死了？ 上个月病死的，传出来就是病死，但也有传言说是惹怒了陆同仓，被他失手打死的。孙氏应该还不知道死讯。 孙氏心心念念想把妹妹救出去，却没想到对方已经在获救之前就死了。灵叔有些唏嘘，一时竟不知说什么才好，半天才找回声音。 那春山会的其他女子， 他们虽被巡捕房救出，但却不能算是完全获救。有些没有被糟蹋的还好，登记籍贯姓名，通知家人来领。而那些坠入魔窟多年，被转手多次的姑娘，身心都遭遇了巨大的创伤，甚至有些精神都不大正常。 这些人才是最棘手的。 巡捕房和江河都不是开善堂的，肯定不可能收留他们。除开个别已经跟施害者狼狈为奸、沆瀣一气的，大部分女子都无法再回到过去的生活了。家里要是知道他们的遭遇，未必就肯收留他们。许多人也因此不愿意谈起过往，连姓名住址都不肯交代。匆匆一夜，千头万绪，江河跟洋人忙着收拾抢夺陆同仓死后流出的权力真空，谁也顾不上再去安置这些人，只有灵叔和月定堂能想起他们。 你有什么好办法吗？ 我认识一个教会的修女，回头问问，如果能暂时安顿，给他们一份活干也好。 还有一些工厂也招收女工，可以问问他们自己的意愿，若是愿意去干活呢，那就更好了，总不能下半辈子都自暴自弃。这年头也不讲究三从四德了，他们应该也不至于去寻短见吧。 话虽这样说，他自己也不确定，毕竟在他心目中，那样坚强的灵瑶都会因为周萨的一点风吹草动而疑神疑鬼，甚至在情绪崩溃之后也没考虑过离婚这个选项，骨子里依旧还残留一些封建的念头，更不必说这些饱受摧残的女子了。月定堂倒没有灵叔这样多的感慨， 路已经给他们指出来了，走不走要看他们自己，如果他们不肯振作，就是扶着他们走也没有用。 他见过有些人在黑暗中待久了，就对黑暗有了依赖，哪怕有人牵着对方的手告诉他前方就是光明，这人也不敢相信，不愿意走出来。说白了，时代沉浮，更迭汹涌，多少人身不由己，比起这些女子更悲惨的也大有人在。许多时候并没有出现一个灵书从天而降来拯救他们，他们只能依靠自己拼命挣扎，或就此沉沦溺死，或从荆棘满布斩出一条血路。月定堂觉得自己若是遇到一个这样的人，就要感同身受，只怕早就活活心痛而死了。但灵叔不一样，他自己也是从枪林弹雨、九死一生里走出来的人，却偏偏感情丰沛、悲天悯人，嘴上吊儿郎当，行动却一点也不含糊，若是遇见需要帮助的人，想尽法子也要帮助对方。月定堂一边不赞同对方，一边却又无可救药地跟在后面被动帮忙，一边生气灵叔冲动惹事，一边却又忍不住纵容这样的行为。如果灵叔不这样做，也就不叫灵叔了。灵叔听见事情大抵解决之后，心头一松，瞌睡虫又上来了。后面月定堂再说了什么，他也听不进去，脑袋一点一点的，眼看着又要往床上倒去，月定堂伸手拧住他的脸，没怎么用力。 你不是说要请我吃饭吗？ 嗯，明天要不还是吃鸡汤面吧。 吃面？现在先操心自己是不是要被吃吧。月定堂挑眉，又是好气又是好笑，也懒得再文质彬彬询问对方意见，直接按倒就把人当场给法办了。对于所有人而言，今晚注定是个不平静之夜。江河是如此，洋人们是如此，灵叔更是如此。 老管家一如既往起了个大早，他在岳家许多年，到了他这个地位，本不必再干这些琐碎细活。岳定堂他们早将他当成了岳家一份子，也是岳家的主人之一，但他年纪大了，自己闲不住，还总以岳家仆人自居，不肯舒服享受别人的服侍，每天早上亲自忙活帮岳定堂准备早餐，今天则多了一份灵叔的。这也不算特殊，灵叔偶尔也会在岳家下榻，虽然次数远比他在这里蹭饭少，但并不罕见。老管家听说他们昨夜办了件大事儿，捅了一个天大的窟窿，跟本地大佬陆同仓有关，牵涉黑白两道，似乎还有洋人和南京那边的高官卷入其中，错综复杂。他听了半耳朵也没听懂，索性也就不去问了。 只要专心经营好家里，让孩子们回来的时候有盏灯亮着，有碗热汤喝，有个人等着。岳定堂比往常起得还早点，头发随意梳了一下，带着家居的休闲，肉眼可见的心情不错。老管家会心一笑，猜想应该是昨天的事情很顺利。 四少爷，一切都还好吧？ 岳定堂知道他的言外之意，是问需不需要岳家出面。他点头让老管家安心。 还好，不是我们的事情。只是林叔正好发现了一个可怜人，帮了他一把，才顺带引出这桩官司。陆同仓已经死了，以后的事情跟我们无关。 哦，林少爷真是个善良英勇的人呐。 林叔估计是要睡懒觉的，早餐留一份给他就行。 刚说完这话，就听见老管家道：“ 林少爷， 周叔早， 怎么不多睡会儿啊？” 哎，一睡醒我就感觉，就这全身都跟散了架似的，再也睡不着了。 慢腾腾挪到桌边，慢腾腾坐下。林叔经历了一个世纪那么长，在外人看来倒是不大看得出别扭，只以为他忽然转性走斯文儒雅的风范。原本调皮的孩子一下子安静起来，老管家倒是有些不习惯。 林少爷，您吃油条还是油饼啊？ 油，还是豆浆吧，我今天想吃点清淡的。 啊，清淡的也有，豆浆、鸡汤面，你昨晚不还念叨着吗？今天早上另给你做了一份，我去让人盛上来啊。 周叔你真好，那就麻烦了。 脸上掉了睫毛， 岳定堂的手越过桌面，直接伸到林叔面前来，在他还没有来得及反应之前，指尖在颊上轻轻一刮，林叔下意识抓住他的手，想让对方别动手动脚。 别轻薄我。 你怎么还恶人先告状啊？ 鸡汤面来啦。 林叔气了个倒仰，一腔骂人的滔滔不绝在老管家出现之后悉数咽下肚子，决定将悲愤化为食欲。 多人小说剧北斗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